See you. Thank you.

叫声哪里去？不须打，求在这里，巧在花园内，只等垂柳花枝。姐姐，你既言何事事，何不作诗以上以上此了之。 心心 平时 孝顺 去 应 正是信赖 春子三分 you

女靠近那里，他喊住出来。 哦，不行啊， 别改别改。啊，大人呐，也怕哈地的别楼城啊。 不行啊，哇， 别改。那么谁是上台了，这本呼吁个语报啊，也得打字出来吧。 啊，但是还是别改。 请问相公真姓啊？ 哦， 就 是姓 张，是公让你立的。 哦， 公差。好，张姓大人，昔日一个张子王能以十臂，张以德勇猛刚健。哎，现在还有两大张。 哦， 那两大张也，父亲一个女人张。好，这一个记得章，这不记得是飞夸飞夸。哎呦哎呦哎呦，说鱼仔说鱼仔。请问相公真伪？ 哦，就是 民苦，还是小王八家的公子？ 真是啊， 说得好的。那么，请见那个大 君瑞。 想必是君子之君，相谁之谁？ 真是啊！ 哦，到此荒山以后归安， 依然 战将 不见。 翁立东啊，谁推他谁？ 快来拜王法本长 啊！此事家事呀， 嗯，手中莫非就是法冲魔？ 真是。 哎呀呀，是金陵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老七哥啊， 七哥，先生请喽。 就问贤师徒，善意师父得来亲驾 哟，谁强一点，好做使臣 哦，金陵师去来。一回呀， 翻来了山了。 到哪里去的呀？ 下山看上去噻。 去家人哪有什么账目啊？ 下山太账目去噻。 你是去在石岗里关？ 石岗当应该。哎呀，把我们的师傅送了市里，也是啊，到下山去噻。哎呀，怎么拿北呢？ 来而不语，只得告我辞。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依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是干你，虽则受了失礼，不过失德失礼，先生大记得一头为了你。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啊？ 当讲听讲。 哎，他有不达之事，我要请来相公。陛下，陛下， 起 干，请喽。余孽子，我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语簿，火山火油，这一大风有谁？看几个姐夫那多开啥介绍啥啥都一样一人王凤阳铁腿子把那背人吊金梦后要想吃他这个姐夫我们的师傅们死背为本放笔为门谁来给这一对鼓励呀？魔法，魔法， 什么东西呀？ 磨出一本语簿， 要它何用呢？ 对准给这蓝猴队长，扑都过去，咋看见给这蓝猴都接在那语簿不开的？我这不头是干，轰子两轰，但是一只好不要气个这样。张相公啊， 你那个问啥个意思啊？ 是我冤过倒要亲家， 女两个在老后阿婆呼吁的啊。 徐仙徐仙， 我你师父啊为当时的事情发作，奏罪受三审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人云一个 哦，倒要听见。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姐，我以后当然忘记他那里在。第二句，那哈个说哪好了？还要听？哎，说起个他哪好个呢？个这哪好？我又当然还忘记哪里在。这第三句，第三句呀、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哦哟，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看我这了啦，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 我就哈的谁忘记过那里走啊。张相公，哎呀的谁们闹的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彻大夫说相强相说水流通百里宫灯算遇了千年的老松参古的金呐、鲨鱼的是那货那块测试后居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陆氏之梯呀、 啊！下大山的汉 人是呀！ 哎 ，no， 保庇为杨先生，追父之弟， 那个是我周父子啊！ 哦，这个读书人，连他追父子不晓得个， 这倒不追了， 个追父子嘛。就是最差多个牙歪，张三公，今朝的宝宝叨叨，哎呦，金刚的大灾，那口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也大，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你师父吩咐在法聪啊，可以无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引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哎，我七个之辈，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年，一个头皮不对头，一扎八对三六斤。张相公啊，狗子现在这个马山兵个，个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小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事工， 他可成仙的呀。 马小兵啊，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之辈，谁那个姓施的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对说两个，七手七个。我要张相公啊，到这家里四五岁来在。师傅说：“不错，可以无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你跟我们来了啊。” 老尼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磨里磨气。但是侬两岁时啊，连年做来这样，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各没走个，金盔金甲七星人，芝麻得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大师，别急别急， 给大师。就是永大神 哦， 今年观音娘娘生日，是你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香港，身披魔出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摸到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能听。你亲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骂天高河大，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的呀。 就像狗子一下，与妈妈一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的啊身怀六甲，好，有点身孕在，你过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好，身披魔出，七个铜板，马子先生马上包里下至七个字，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刚才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身上摸上高里五个字， 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五哈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室外，里向乃是稀奇古怪个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顿讲一讲的，一顿讲的，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顿讲黄头大毛利，一讲的好的忘记。一对一家嘛，欧剧大子弟；五对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我说话呀？ 哎，办得隔离。 哦，是、 啊。张相公啊，虽然俺小菜都没十味的，可啦啊！哎呦，呸！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最大东人不必来在。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的。 哦，这他不知的。 哦，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个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干嘛？谢 吧谢吧，也不笑啊！ 替牙放他去， 是不是话呀？ 哎呦，啥个逼个这个面孔，啥头皮的尸皮才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在。张三公， 这么行呢，过去水席， 水席， 这次 受众请， 张相公请。 三更半夜后堂上钟门咣 啊，秀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出现么？ 想起一个礼品，想生了都该当，却只七八十年的高， 更是七八年， 十七八年总是 有该。 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看见观音了，龙女叫。 哎呀呀，秀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 那是。 飞爷，放在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回避跟他们 是大姑啊， 红娘对吧？杀个姑爷，杀个龙女家， 呀娘哇，将天下有这般虚实女子，只乃天子不生意。 到底是哪句杀谁？ Yeah, no. 里他俩去三步进殿下正理 天分两载， 把人民 行，入籍劝望请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奉心谢策上神经， 你是回来动动之意， 家事不得动动几枚， 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屁屁的哭， 哎呦，一出来个贼，一出来个贼， 一门扎出来个贼， 相公带着这个仪器吧。